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史铁生的几封书信。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介绍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非一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北京出版集团历时七年编纂的史铁生全集于近日出版，这是作家远去后生者能够献上的最好纪念。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戊戌笔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等各类小说、散文、随笔，也有从未发表过的诗歌、书信、读书笔记和早期创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集收入新收集到的书信70多封，这些书信是史铁生写给朋友、作家同行、家人、残疾朋友、中学生的，表达了他对文学、对写作、对宗教、对社会现象、对友情、对爱情、对艺术、对音乐的思考，真挚、坦诚、深刻。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几封史铁生的书信。史铁生和作家柳青、陆星儿、王朔、王安忆、陈村的通信封封精彩，含金量极高。他和陆星儿、王朔谈生死、谈宗教，与柳青、王安忆谈自己的作品。请听他1994年写给著名作家柳青的信。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我想来，人们完全可以把戊戌笔记看成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其所撰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魄中发生着的事件。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泾渭分明的人物塑造或事件记述，后者却是时空、事件乃至诸人物在此一心魂中混淆的印象，而其混淆所以会是这样而非那样，则是此一心魂的证明，故此长篇亦可名曰心魂自传。我相信一位先哲说过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其实都不过是在写他自己。因而我在戊戌笔记中直言道，我不认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人物，我不认为作家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所以我放弃塑造丰满的他人之企图，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他人，不可能跟随任何他人自始至终，我经过他们而已，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他们，从一个角度张望他们，在一个片刻与他们交谈，在某个地点同他们接近，然后与他们长久的分离，或者忘记他们，或者对他们留有印象，但印象里的并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真确的我的种种心绪。我不可能走进他们的心魂，是他们铺开了我的心路。如果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刻，我常常会想起他们，那就是我试图在理解他们，那时他们就更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我真确的思想。在我一生中的很多时刻，如果我想起他们，并且想象他们的继续，那时他们就只是我真确的希望与迷茫。他们成为我的生命的诸多部分，他们构成着我，创造着我，并不是我在塑造他们。我不能塑造他们，我是被他们塑造的，但我并不是他们的相加，我是他们的混淆，他们混淆而成为我，在我之中，他们相互随机的连接、重叠、混淆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我就是那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转起斑斓的落叶，亦或是印象之时，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我经常甚至每时每刻都像一个临终时的清醒的老人，发现一切昨天都在眼前消逝了， 很多很多记忆都逃出了大脑，但他们变成印象却全都住进了我的心灵，而且住进心灵的并不比逃出大脑的少，因为他们在那儿编织雕筑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 再请听他1983年写给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一封信的摘要。坦白说，我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受了汪曾祺的影响。我最喜欢他的作品，主要是他的语言。我很喜欢的是他的《七里茶房》，但是他的这篇作品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大约与中国小说历来不太重视语言有关。其实语言绝不仅仅是文字组合的问题，它是审美角度的体现，而审美角度又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深度。我在读时总能感到汪曾祺的神态目光，看着这个世界时的目光，常感到我是和他默然对坐着，品味着人生的滋味，辛酸苦辣喜怒哀乐全都在淡淡几句对话中了。他的语言的妙处就在于给了谈者一个默然的机会，默然之中不知所思，却又无所不思，说的是区区小事，却又使人忘却盈盈，能想到宇宙中去。海明威更是这样。我不认识汪，但有一次见他在文章中说他是与海明威相通的，我信大约通就通在审美角度上了。我说清平湾受了汪的影响，绝不是说此文敢与七里茶房相比，我只是从他那儿感到了语言的重要，这大概就是旋律的问题。作者用语言构成旋律，一首无标题音乐之所以能使人感到作曲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大约更能说明语言绝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我的牛吹得够厉害了，陕北老乡有句话，多吃饭身体好，少说话威信高，不过既然通信，何不吹吹牛呢？我近年来看的刊物不多，老实说觉得可看的太少，不过我的确很善于挑剔的朋友都很欣赏女作家中的王安忆，不恭维。我这辈子大约只能写写短篇了，充其量试试中篇，生活面有限，慢慢就会显出后劲不足了。文学又纯粹是马拉松，一过3万米是骡子是马就看出来了。好在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今天这牛是不吹白不吹。 1994年11月，史铁生给法国汉学家安妮写了一封信，谈到的问题较多，我们一起听听。我最近正与别人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电影剧本的稿费要比小说和散文高得多，写电影基本上是奉命制作，要根据导演和电影市场的要求去写，写完一稿了，导演不满意，还要再写一稿，很累，以致血压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点不敢接受您的约稿。我想就在这封信中谈谈我何以特别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吧。其实法国当代文学我读得很少，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读过几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话题限制得尽量小。单就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情人说说我的感受。我曾对搞比较文学的朋友说过，为什么不在中国的《红楼梦》与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之间做些文章呢？两部作品的形式殊异，但其意旨却有大同。《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最传统的写法，曹雪芹生于200多年前，去年在马里昂巴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罗伯格里耶活在当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中看到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的意趣有着极为相似的由来与投奔。罗伯格里耶在他的这部作品的导言中写道，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天地里，人和物好像都是某种魔力的受害者，就好像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企图改变一下这种驾驭和设法逃跑都是枉费心机的。又写道，女主角 A 好像接受成为男主角 X 所期待的人，跟他一起出走，去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尚无名状的东西，某种别有天地的东西，爱情、失敬、自由，或许死亡。我感到这也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要说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听到他这样说。那个陌生男子 X 走过漫无尽头的长廊，走进那座豪华雕琢一生无气的旅馆， 正像那块通灵宝玉的误入红尘。那旅馆和荣宁二府一样，里面的人百无聊赖，拘谨呆板，矫揉造作，仿佛都被现实社会的种种规矩摄去了灵魂，或者他们的灵魂不得不藏在考究的衣服和矫饰的表情后面，在那儿昏迷着，奄奄一息，无可救药。唯有一个女人非同一般，就是去年在《马里昂巴》中的 A 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这女人便是生命的梦想之体现，在这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唯有梦想能够救我们出去。这梦想就是爱，久远的爱的盟约，未来的自由投奔。爱情是什么？就是自由的心灵渴望一同抵抗现实魔法的伤害和杀戮。因为这现实魔法的统治，人类一直陷于灵魂的战争。这战争不是以剑与血的方式，而是以对自由心魂的窒息、麻醉和扼杀为要点。在这样的现实中，在那个凄凉的旅馆和荣宁二府里，一个鲜活的欲望需要另一个不甘就死的生命应答。这时候，爱情与自由是同意的，唤醒久远的爱的盟约便是摆脱魔法，一同去走向自由。如果现实难逃，就让艺术来引领我们走进那亘古的梦想。我终于明白，这两部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其大同就在于对着梦想的痴迷，对这种梦想被残杀的现实背景的关注，对着梦想能力的许之为美。这梦想的所指虽是一片未知、虚幻、空白，但正因如此，才是人性无限升华的可能之域。这永难截灭的梦想，正是文学和艺术的根。这根不因国度的不同而不同，不因时间的迁移而迁移，因为人与物与机器人的根本区别，我想就在于此。我非常喜爱情人，但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议论。从我看到了情人的那天起，在我的写作路途上的每一步，那样的境界都是我向往的，但我办不到。我想这也许不是能够学到的，模仿也许会更糟，或许需要年龄把时间的距离拉得更长些，更长些，才可能走进它。也许我在那魔法中还没有走够，还没有走完，所以还不可能走出去。但我似乎已经看见了文学应该走去的方向，就是在现实的空白处，在时尚所不屑的领域，在那儿，在梦想里自由地诉说。我不想谈论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只想说文学是一样的，有着一样的并且亘古不变的根。 好了，朋友们，史铁生的几封书信我们欣赏完了。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创作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在这些信中，我们虽然见不到成熟文学作品中讲究的语言和严谨的结构，但却使普通读者比较容易了解他的文学主张和对待自己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真实看法。所以一般文学史家都很重视研究作家的书信。这次北京出版社费尽周折找到一批史铁生的书信进行出版，也是做了件大好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介绍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非一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元朝汴京开封府祥符县有两个财主，一个叫王德富，家有万贯资财，号称王半周；另一个叫李荣祖，人称李十万。当初他俩门当户对，两位夫人差不多同时怀孕，王德富与李十万便指腹为婚。说来也巧，分娩以后，王德富得了个闺女，起名王润香；李十万得了个儿子，唤作李庆安。光阴如飞，一转眼，王润香和李庆安都已长大成人，该给他们办婚事了。可是这时候，李十万已经破产，以往人前背后都被尊称为李员外，现在倒好，没有不叫他叫花子李家的了。王德富一心想悔婚， 这一天，王德富叫来管家老妈子，问他有什么想法。这老妈子也是个从钱眼里看人的主，她说得干脆：“老员外，咱们家如今万贯家财，小姐又生得如花似玉，怎么能与这样叫花子般的人家做亲呢？难道不怕被旁人笑话吗？”王德富听了正中下怀，吩咐老妈子：“我给你十两银子和润香给李庆安做的一双鞋，你拿去送给李家，把这门亲事退了。李家要是不肯退婚呢？那你就传我的话，要是不肯退婚，县里家就近选定吉日良辰来下彩礼，赶快把小姐娶过去。”老奸巨猾的王德富料定李家拿不出彩礼，这门婚事就不退也得退。且说这李荣祖自从破产以后，一贫如洗，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夫人一早早下世，守着个儿子李庆安苦度光阴。幸而李庆安为人本分，每天上学读书。这天李荣祖在家闲坐，忽听有人叫门。他开门一看，原来是王家的管家老妈子，说老爷要他送来鞋子和银两，叫李庆安把鞋穿上，什么时候鞋底上的线脚踩断了，便罢了这门亲事。一双布底鞋上纳的线，一旦穿上，一两天线脚便断，这不是明摆着要李家即日退婚吗？李荣祖说：“哪有这等道理，退婚的事要等李庆安回来商量后再说。”老妈子瞪起牛眼说：“那我管不着。”说罢扔下鞋子和银两，径自回去向王德富禀报去了。那李庆安到底年轻，孩子气还没脱尽，他早听说王家嫌贫爱富要退亲事，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这天他放学回来，一心要买个风筝放放，因为同学们都有风筝放，他没有，都笑话他。李庆安一踏进家门，看见父亲老泪纵横，便问何事烦恼。李荣祖把王家送来鞋子和银两要退婚的事说了。李庆安说：“父亲不必烦恼，有没有媳妇并不紧要，您把鞋子给我穿着上学去。王家不是送银子来了吗？正好您给我点钱，我去买个风筝来放着玩。”李荣祖拿着孩子气的儿子没办法，给了200钱让他去买风筝，嘱咐他早去早回。李庆安到镇上买了风筝，在路上就放了起来，不料一阵大风吹过，把风筝刮到人家的花园里，挂在一棵梧桐树上。李庆安看看四周无人，跳墙而进，脱下王润香给他做的鞋子，爬到树上去摘风筝。他哪里知道，这正是王德富家的花园。这天王德富的女儿王润香独坐绣房，心里烦闷，见花园里秋色宜人，叫丫鬟梅香陪她到花园里散心。到了花园，只见天高云淡，睁眼难归，柳色凋残，西风中摇曳着两三杆疏竹，一派晚秋光景。王润香触景生情，一阵伤感涌上心怀。 梅香对润香小姐说，姐姐，你天生的花容月貌这几天有些清瘦，这是为什么呀？哎，我是想我那指腹为婚的李庆安啊。耶，他穷家小子，你还想他干嘛？你这丫头也嫌他穷吗？富人有变穷的时候，穷人有变富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因此小看他们。嗨，怎么单让他家破落了呢？梅香被小姐这番话感动了，她出了个主意，让小姐瞒着父母给李家送去金银钱钞，再让李家当作彩礼送来，赶紧把小姐娶过去。润香说，谢谢你替我着想，可是我一个女孩儿家，这钱怎么送过去呢？梅香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包在她身上。他俩边说边走，不觉来到梧桐树下。润香眼尖，先看到梧桐树下有双鞋子，十分诧异。梅香拾来鞋子，润香一看吃了一惊，她认出这是自己亲手做给李庆安的鞋子，怎么会在树下？抬头望去，树上有个人。润香让梅香把那人叫下来，她要问个明白。李庆安听得树下梅香叫唤，赶忙下来，央求梅香把鞋还给他，他总不能光着脚去见小姐呀。李庆安穿好鞋过来向润香作揖道歉，哦，小生不该擅入花园，望小娘子宽恕。润香问过他的名姓，才知道他便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未婚夫李庆安。他问李庆安为何不来娶他，李庆安没好气儿地说，我家破落了，没钱，拿什么来娶你？如今这世道，有钱就有人讨好，没钱就被人小看。啊，你别这么说，富贵兴衰是常有的事，我并没有将你小看呀。我每天都盼着你来相会，忧愁的人都瘦了，倒是你穷得自在，把我的将来都耽误了。庆安啊，你可别把咱们的婚姻看得跟没事儿似的。李庆安被润香的至诚所感动，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家实在拿不出彩礼。润香是个聪明灵巧的姑娘，把刚才与梅香商量要送她银钱当彩礼的事对庆安说了，要她夜阑人静之时到花园里太湖石旁边等待。庆安连连答应，谢过润香回家去了。那王德富听老妈子说李家已经收下银子和鞋，以为退婚之事十拿九稳，心中欢喜。这天他在自家开设的当铺里亲自坐柜，来了个叫裴炎的人要当东西。这个人原是远近闻名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亡命徒。王德富见他拿着件旧棉袄当宝贝似的直嚷嚷要当钱，知道他又存心讹诈来了，不觉勃然大怒，你好大胆，敢到我这儿来撒泼，你是个有前科的贼，衙门里还留着你的案底呢，你快滚回去吧，